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八章魁地奇世界杯赛第十八集。 他看着克鲁姆和林奇以慢动作再次俯冲下去，镜头上闪过一行发亮的紫色文字，朗斯基假动作，找球手变向，危险。他看见当克鲁姆及时停止俯冲，林奇重重坠地时，克鲁姆的注意力非常集中，脸部肌肉都扭曲了。于是哈利明白了，克鲁姆压根就没有看见金色飞贼，只是想让林奇模仿他。哈利从没见过有谁那样飞行，克鲁姆好像根本没有使用飞天扫帚，他自如地在空中飞来飞去，似乎完全不用依靠什么，轻盈地像一根羽毛。哈利把全景望远镜调成正常速度，把镜头对准克鲁姆。场内医生正在为林奇喝一些魔药，林奇慢慢地恢复了体力，克鲁姆就在林奇的头顶上兜着圈子。哈利更仔细地观察克鲁姆的脸，发现他那双黑眼睛扫视着100英尺以下的赛场，他正在利用林奇恢复体力的这段时间，不受任何干扰地寻找金色飞贼。终于，林奇站了起来，在穿绿衣服的支持者们响亮的欢呼声中，他骑上了他的火弩箭，用脚一蹬，窜向了空中。他的恢复似乎使爱尔兰队有了新的信心。当穆斯塔发再次吹响口哨时，追求手们迅速组织攻势，技术之高超是哈利从没见过的。又经过紧张激烈的15分钟，爱尔兰队又接连攻进10个球，他们现在以130-10领先，比赛开始变得不择手段了。当马莱特胳膊底下夹着鬼飞球又一次冲向门柱时，保加利亚的守门员佐格拉夫飞出来迎向他。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哈利没有看清，但爱尔兰观众中传出一阵愤怒的喊叫。穆斯塔发吹响了一声长长的刺耳的口哨，他这才明白刚才场上犯规了。 穆斯塔发斥责保加利亚守门员打人，肘部动作过大， 巴格曼对吵嚷不休的观众们说。 啊，是的，爱尔兰队罚球。 刚才马莱特被对方守门员冲撞后，小矮腰们像一群闪闪发亮的大黄蜂一样气愤地升到空中，现在又一起迅速组成哈哈 哈, 哈的字样。赛场对面的妹娃跳了起来，愤怒地甩着他们的头发又开始跳舞。维斯莱家的男孩和哈利不约而同地用手指堵住耳朵，赫敏则没有这么做。很快赫敏就使劲拉扯哈利的胳膊，哈利转过脸，赫敏不耐烦地把他的手指从耳朵里抽了出来。 快看裁判， 他咯咯笑着说。哈利朝下面的赛场上望去，哈桑穆斯塔发已经降落到正在跳舞的妹娃面前，行为十分古怪。他屈伸四肢展示自己的肌肉，并且兴奋地捋着他的大胡子。 哦，这样可不行， 卢多巴格曼说，不过听他的口气他也觉得十分有趣。 有谁上去给裁判一巴掌？ 一个场内医生用手指堵着耳朵冲进场地，对准穆斯塔发的小腿狠狠踢了几脚。穆斯塔发似乎回过神来了，哈利又举起全景望远镜，看见穆斯塔发显得特别尴尬，冲着妹娃大声嚷嚷。妹娃停止了跳舞，表情似乎很不服气。 也许我是弄错了，穆斯塔发居然想把保加利亚队的吉祥物打发回家， 巴格曼的声音说道。 哦，这样的情景我们可没有见过，哦，情况可能会变得不好对付了。 确实，保加利亚队的击球手沃尔科夫和沃卡诺夫一边一个降落在穆斯塔发的两边，开始愤怒地与他争吵，并朝小矮腰们做着手势。小矮腰这时开心地组成嘿嘿嘿的字样。然而穆斯塔发对保加利亚队员的抗议无动于衷，他朝空中举起一根手指，显然是叫他们重新起飞。他们不肯，他就吹了短短两声口哨。 爱尔兰队两次罚球， 巴格曼喊道。保加利亚观众愤怒地吼开了。 沃尔科夫和沃卡诺夫最好骑到扫帚上去， 啊，行了，他们接上去了。特洛伊拿到了鬼牌球。 比赛现在达到的凶猛激烈程度是他们从没见过的，双方的击球手都表现得毫不留情，特别是沃尔科夫和沃卡诺夫，他们根本不管手里的棒子击中的是球还是人，只顾拼命地狂挥乱打。迪米特洛夫径直冲向拿着鬼飞球的莫兰，把他撞得差点从扫帚上摔下去。爱尔兰队的支持者们齐声喊道，他们全都站了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绿色波浪。 犯规！ 卢多巴格曼那被魔法放大的声音也重复着这两个字。 迪米特洛夫碰上了莫兰，故意飞过去冲撞，肯定会被判罚球。没错，裁判吹哨了。 小矮腰又全部升到空中，这次他们形成了一只巨手，朝场地那边的妹娃做出一个非常粗鲁的手势。妹娃一看，顿时失去了控制。他们猛扑过赛场，开始将一把一把的火焰般的东西朝小矮腰扔去。哈利通过望远镜看去，发现他们现在一点儿也不美丽了，相反，他们的脸拉长了，变成了尖尖的长着利喙的鸟头，一对长长的覆盖着鳞片的翅膀正从他们的肩膀上冒出来。 明白了吧，孩子们？ 维斯莱先生的声音盖过下面人群的喧哗。 所以你们永远不能只追求外表。 部里的巫师官员纷纷拥进赛场，试图把妹娃和小矮腰分开，可是收效甚微。不过此刻下面这场酣战丝毫不能与上面进行的比赛相比。哈利通过望远镜一会儿看这里一会儿看那里，只见鬼飞球像子弹一样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 莱夫斯基、迪米特洛夫、莫兰、特洛伊、马兰特、伊万诺娃，又是莫兰！莫兰，莫兰接球了！ 可是赛场上充满了妹娃的尖叫声，部里官员的魔杖发出的爆响声，还有保加利亚人愤怒的吼叫声，简直听不见爱尔兰队支持者们的欢呼。比赛立刻继续进行，现在是莱福斯基拿到了鬼飞球，然后是迪米特洛夫。爱尔兰队的击球手奎格利使出吃奶的力气，把一只飞来的游走球击向克鲁姆，克鲁姆躲闪不及，被游走球迎面撞上。观众席里传来震耳欲聋的抱怨声，克鲁姆的鼻子好像被撞坏了，血流的到处都是。可是哈桑穆斯塔发没有吹哨，他注意力不集中了，哈利也没有办法责怪他。一个妹娃朝他扔出一把火，点着了他的扫帚尾巴。哈利真希望有人发现克鲁姆受伤了，尽管他是支持爱尔兰队的，但克鲁姆是场上最令人激动的队员。罗恩显然也有同感。 暂停，快点，他那个样子不能再比赛了，你看着，快看连旗！ 哈利大喊。只见爱尔兰队的找球手突然向下俯冲，哈利可以肯定这绝不是朗斯机甲动作，这次是真的了。 他看见金色飞贼了， 哈利高喊， 他看见了，快看他。 这时有一半观众意识到了是怎么回事，爱尔兰队的支持者们又纷纷起立，再次掀起一股绿色波浪，尖叫着给他们的找球手加油。可是克鲁姆紧随其后，他怎么能看见前面的路呢？哈利真不明白。雪花在他身后的空中飞溅，可是他已经追上了林奇，与他平行了，两人再次向地面俯冲下去。 他们又摔到地上了， 赫敏尖叫。 不会的， 罗恩喊道， 林奇会的。 哈利大嚷，他说的对，林奇第二次重重地摔在地上。一群愤怒的妹娃立刻一窝蜂似的围了上去。 金色飞贼呢？金色飞贼在哪里？ 坐在那边的查理喊道， 他抓住了，克鲁姆抓住了，比赛结束了。 哈利大叫。克鲁姆鲜红的袍子上闪烁着斑斑点点的鼻血，他轻盈地升到空中，高高举起拳头，指缝里露出一道金光。计分板上闪动着比分，保加利亚160，爱尔兰170，而观众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慢慢的，就像一架巨型喷气式飞机正在加速， 爱尔兰队支持者们的议论声越来越响，最后爆发出无数喜悦的狂喊。 爱尔兰队获胜了， 巴格曼喊道，似乎和爱尔兰人一样，被比赛的突然结束弄得有些茫然。 克鲁姆抓到了金色飞贼，可是爱尔兰队获胜了。天哪，我想大家谁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他为什么要这时候去抓金色飞贼呢？ 罗恩尽管高举着双手跳上跳下的欢呼，仍然不解地大声嚷嚷， 他在爱尔兰队领先160分的时候结束比赛，真是太傻了，他知道他们永远不可能追上来。 哈利也在大声欢呼，他盖过其他声音对罗恩喊道， 爱尔兰队的追球手太棒了，克鲁姆只想根据自己的情况结束比赛，就是这样， 他真是非常勇敢，是不是？ 赫敏探身向前注视着克鲁姆降落到地面上，一大群场内医生在扭打到一起的小矮腰和妹娃之中劈开一条路，急急忙忙赶到他耳边去。 他的样子真狼狈。 哈利又把全景望远镜贴在眼睛上，很难看清下面的情况，因为小矮腰们欣喜若狂地在赛场上空穿来穿去，但他总算认出了被一群场内医生包围着的克鲁姆。克鲁姆的脸色更阴沉了，他不让医生替他清理伤口擦洗血迹，他的队友们也都围在他身边摇着头，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就在旁边不远的地方，爱尔兰队的球员们高兴得手舞足蹈，他们的吉祥物向他们抛洒着阵雨般的金币，体育场内到处挥舞着旗子，爱尔兰国歌从四面八方响起，妹娃又恢复了他们原来美丽的样子，不过一个个看上去垂头丧气愁眉苦脸。 我说我们打得很勇敢， 哈利身后一个沉重的声音说，他扭头一看，是保加利亚的魔法部部长。 你会说英语？ 福吉说，语气非常恼火。 可你让我整天在这里比比画画。 嘿，那是很好玩的呀， 保加利亚部长耸耸肩膀说道。 现在爱尔兰队的队员在他们吉祥物的陪伴下绕场一周，魁地奇世界杯赛奖杯被送走了，顶层爆炸！ 巴格曼红钟般的声音说道。突然一道耀眼的强光刺得哈利睁不开眼睛，顶层包厢被神奇般的照亮了，使所有看台的观众都能看见包厢内的情况。哈利眯起眼睛看着入口处，只见两个气喘吁吁的巫师抬着一只很大的金杯进了包厢，把它递给了康奈利·福吉。福吉仍然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因为他白白比划了一整天，想让保加利亚人听懂他的话。 让我们热烈鼓掌，欢迎虽败犹荣的保加利亚队员上台！ 巴格曼喊道。七个吃了败仗的保加利亚队员上楼进入了包厢，下面的观众纷纷鼓掌欢呼，表示对他们的赞赏。哈利可以看见无数个全景望远镜的镜片朝他们这边闪烁。保加利亚队员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包厢的两排座位之间，轮番与自己的部长和福吉握手。巴格曼大声喊出每个人的名字。 维克多尔·克鲁姆。 克鲁姆排在最后，一副很狼狈的样子，血迹斑斑的脸上，两个黑眼圈显得格外醒目。他手里仍然攥着金色飞贼。哈利注意到，他落到地面上之后，动作看上去就不那么协调了，两条腿有点外八字，而且肩膀明显向前拱着。可是当巴格曼爆出克鲁姆的名字时，整个体育场给予了他无比热烈的、震耳欲聋的欢呼。接着上台的是爱尔兰队的队员，艾丹·林奇被莫兰和康诺利扶着，第二次坠地似乎把他摔晕了，他的眼神散乱茫然。可是当特洛伊和奎格利把奖杯高高举起，观众们爆发出雷鸣般的鼓掌欢呼时，林奇也咧嘴露出了笑容，哈利把手掌都拍麻了。最后爱尔兰队离开包厢，骑扫帚绕场一周，艾丹·林奇坐在康诺利身后，紧紧抱着康诺利的腰，脸上仍然痴痴地傻笑着。这时巴格曼用他的魔杖指着喉咙低声说， 小声。 这场比赛要被人们议论好几年。 他声音嘶哑地说， 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只可惜比赛没有进行得更长一些。对了，我应该给你们多少钱？ 弗雷德和乔治已经从椅子背上翻过去，站到了卢多巴格曼面前，他们开心地笑着，伸出摊开的手掌。